为缘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书其地藏菩萨理人间因果等事啊。咁所以现在啲普广菩萨就同佛讲啊，佢话我希望啊，单独呢愿佛你啊，为呢个未来世嗰啲末法最苦嘅众生，不过宣扬演说地藏菩萨从因中修行发心，直至到今日点样啊利益呢个人间嘅人，以及天上嗰啲天人，点样都为佢说呢个因果报应嘅事，所谓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就使诸天龙八部啊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咁啊使到呢个天龙八部鬼神同埋呢个未来世嘅都苦恼众生啊，咁啊听咗，咁啊佛赞叹地藏菩萨呢个慈悲心愿之后，从此生起一个信心。咁顶戴受持佛嘅说话，依佛嘅说话嘅行，从此呢恭敬供养地藏菩萨，亦都遵佛语，咁啊受持读诵此个地藏经，依地藏经所说嘅道理去修行啊，知因识果。改恶呢就是跟以前世尊告普广菩萨学四众等谛听就谛听啊，唔当为语，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就福德之事。所谓以前者，就正当普广菩萨。咁请佛啊，为未来众生宣说这个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之时，已经啦系圆境之时。咁啊，佛呢就同一个普广菩萨，以及在法会中嘅四众弟子讲，佢话你哋谛听就谛听。咁啊，第一个谛听就是劝戒所谓天上以及在座的四众弟子等，要好好地来到听。咁啊，另外一个谛听就对呢个普广菩萨讲嘅，因为请佛开示系由佢请啊，所以佛呢就对呢个普广菩萨讲。你既然有所闻，我就要详细细答复你，所以你都要细细实实啊，来到佢听，咁啊合埋咧，佢就谛听谛听。佢就唔当为语，和我份应当为佢讲普普广菩萨，以共咧一切嘅人天八部鬼神。以及在乎四众弟子，就略说地藏菩萨利益呢个人天福德之事。咁啊，乜嘢叫做福德之事呢？嗱，咁啊，呢个福同呢个德啊，就有啲唔同嘅。若是话我哋呢个身体，咁啊，忠善奉行，作一切嘅事业。就名为叫做福。若是我哋呢个内心啊，常常存一善念，咁就名为叫做德。所以福系在于呢个外表，呢个德咧系在于我哋呢个心，呢个内心嘅修养。咁啊，若是话论地藏菩萨，佢现身行菩萨道，众生的事业名为 叫做福。而他这个心愿广大，要众生道尽，方正菩提。那么这个心愿广大，就名为叫做德。若是妄语下文，所谓一切众生，若是做菩萨像，不管你画又好，写又好，或者得金文铜铁去塑菩萨像又好，咁啊，总之你做菩萨像啊，供养咧，之后礼拜就名为叫做福啊。咁你塑菩萨像，即系塑地藏菩萨像咧，或者供养，或者礼拜时，你个心咧虔诚恭敬啊，咁就名为叫做德啊。咁啊，又话略说者。佛话地藏菩萨呢个心愿，点样去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等于话咧，即是穷劫说不尽，现在只有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个福德之事，只能够略说。及宝王法言都为言世尊怨咬欲闻啊！咁啊，既然佛咁啊，告普广菩萨同四众弟子，要佢哋低神而轻，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嘛。所以普广菩萨同佛讲个为言世为言，即话对啊，佛你讲得对啊，你同我哋开始系对噶，咁就怨咬欲闻啦。佢话我咧同埋呢个法会嘅大众啊，都好喜欢咧听闻佛啊为我哋咧咁啊解释啊呢个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咁啊，因为上文都系讲呢个地狱各种个苦报，咁啊由地藏菩萨说出呢个地狱个苦报啦，咁啊当然。意思就劝我哋啊，咁就唔好做咁多个罪孽个恶因，等于话唔好奸淫，唔好杀生，唔好毁谤呢个三宝，唔好毁谤呢个有德者，唔好破坏人家哋修呢个善事。咁啊，若你有咗一念个恶念，做咗少少个恶之因，都要受呢个地狱之苦，而且呢个地狱苦咧，的的确确啊，难以形容啊，佢嗰种个苦报。咁啊，当然就要我哋啊，唔好作呢个罪孽之因，免咗人后堕呢个地狱个苦报啦。咁啊，反过嚟就当然要我哋修善。咁啊，种下呢个善因，咁啊，生生世世啊，起码都得翻呢个人天个福乐啊嘛。咁啊，若是你单系讲呢个地狱个罪报，咁啊，叫我哋唔好种呢个地狱之因，免咗人后呢个地狱个苦果。咁啊，如果唔教我哋啊，点样去修善，日后招咁嘅善报啊？咁啊，原则我哋点样去修善呢？所以始终呢个普广菩萨啊，就与呢个地与呢个普贤菩萨咧，就啱啱咧两个人嘅心意相反。咁啊，上文咧就系普贤菩萨就问地藏菩萨，咁啊要地藏菩萨说出呢个地狱罪苦之事。咁啊，使到众生之苦就断咗呢个恶因，日后就唔招感呢个地狱苦果啦。所以现实普广菩萨佢就请问佛啊，咁啊，原则我哋要点样啊去行，然后先至做呢个善因， 日后招感呢个善果咧？咁其中你想种善因得善果，而我哋始终所讲嘅就系地藏经文，所赞叹嘅就系地藏菩萨嘅功德，赞叹地藏菩萨嘅心愿。所以普广菩萨欲想我哋活世呢个苦恼众生，咁啊念地藏菩萨嘅，或者诵地藏经啊，而得到菩萨嘅加庇，因此普广菩萨嘅大慈悲，咁啊请佛呢为我哋说出地藏菩萨嘅心愿广大。这个慈悲广大以及利益人天的福德之事是不可思议，使我们生起一个信心，从今以后啊念地藏菩萨名，做此个地藏孝经，依此经的道理修行，知因识果啊，种下这个善因，那么日后生生世世就得到呢个善嘅果报啦。嗱，咁啊由呢啲咁嘅经文嘅意思啊，就可见每一部经啦，前后啊都有佢呢个次序啊，每一个段落都有佢呢个甚深嘅道理。既然部经说呢个地狱罪苦咁大，就劝我哋唔好做呢个罪苦之一，免受呢个罪苦恶报，所以随之而来嘅咧，咁啊就劝我哋啊做呢个不可思议嘅善因，咁啊日后咧得到呢个不可思议嘅善果，乃至到断烦恼啊成佛道，先至系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修行嘅目的啦。我话佛告普广菩萨，咁未来世中，佢若有男子女人，咁啊始终咧呢个善男子善女人，就因为下文咧，佢能够闻到地藏菩萨嘅名字，咁啊一心恭敬作礼，乃至下文或供养。或者恭敬，或者塑菩萨像啊，如是的行为动作啊，都是一个有善根之人啊，都是一个有福报之人啊。所以始终呢，这个男子女人就加个善字，他说未来世中有一位善心男子或者善心的女人，文是地藏菩萨摩萨或是个德文，是一支地藏大菩萨的名字，或合掌，咁个对住菩萨咧合起个手掌啊，十个手指就两个手掌咧，我哋平时都系散开的，咁现在我哋对住菩萨尊敬。将你的手掌十个手指合起来，就表示呢我们修摄这个妄想心，以这个诚恳专心一意的态度来到对菩萨合掌，那么当然是至诚，那么你对菩萨至诚，所以菩萨有所感应了。赞叹者，咁我哋用个口咧就赞叹菩萨嘅功德，例如地藏菩萨最大嘅功德就系心愿广大，要化尽无量众生成佛，咁啊自己先至成佛，咁啊呢种功德咧系不可思议噶嘛，所以我哋咧对住菩萨像啊。或者闻到地藏菩萨的名，我们用个口咧嚟赞叹菩萨的功德，个作礼者，咁我们对住地藏菩萨的相啊， 我哋用个身体咧，自成啦，五体投地，咁啊顶礼菩萨。近暖护者，咁啊，我哋即使合起个手掌，或者啦下跪顶礼菩萨，咁啊，我哋唔好马虎喎，唔好好似中文咁样去叩头喎。我哋有一种暖护之心，我哋每拜一次菩萨，咁我哋生一种咧系难舍难离之心啊！我哋暖护菩萨，即是话嘅心咧唔好忘记菩萨。咁我哋嘅心如果念念之间都唔会忘记菩萨啦，等于话菩萨就常在自己身边啦。咁你哋就暖护者，就是人超越啊三十劫罪啊，就等于话，假如呢一个人不管佢系善男子或者系善女人，咁啊佢所积呢个罪孽啊，咁啊要受呢个三十劫咁长嘅苦报，但系由于佢现在。佢闻到地藏菩萨嘅名字啊，或者咧系一心合掌，或者用个口啊赞叹地藏菩萨嘅功德，或者对住地藏菩萨像啊作礼叩头，同时咧好诚恳咁啊。恭敬菩萨，生一种暖慕之心。当个顶礼之时作伴，好似菩萨在佢左右，顺手提携自己一样，咁嚟暖慕菩萨、赞叹菩萨、恭敬菩萨。此一个人啊，即此因缘合掌恭敬、赞叹恭敬、作礼恭敬啊！就能够超越佢过去三十劫来啊所受呢个所做呢个罪孽之因，等于话从此咧，即使有三十劫咁长嘅罪孽啊，都已经咧系超过咗啊，永远啊唔再受啊呢个三十劫咁长嘅时间啊。嗰種嘅罪孽，咁我哋從呢啲文咧，我哋就要知道其中最緊要嘅係乜嘢咧？就係、是、呢個合掌、讚歎、作禮，一定咧要暖慕啊，要知識。若是你問地藏菩薩嚟，你雖然合掌啊，你亦都讚歎，或者你都叩個頭。但你完全是一种外表的装饰，这个内心的全无敬意，那就不容易得到菩萨的感应。虽知道造罪业是由我们的心去做，我们起心动念为恶，那么才做这个罪业。那么若是我们想做这个善业，做呢个善因啊，亦都唔能够离开自心咯。若是我哋一心一意去合掌，一心一意去赞叹，一心一意去作礼，咁啊，既然每一个动作啊，我哋对菩萨都系一心一意，咁啊，一心一意向善。所以我哋就以此功德啊，能够超越三十劫嘅重罪，咁啊可见万法由心，亦都可见咧，我哋一个修行人最紧要个心愿咧要虔诚，不然嘅话点解别人咧咁啊快快念经念菩萨嘅，好似有咁大好嘅感应啊！咁而我念佛拜佛念菩萨拜菩萨做经，都好似冇乜感应，冇乜好处啦。咁啊，呢个关系咧就在于啊，你是否咧自诚一心。 他普讲，他若善男子善女人，就画彩画形象，画好石交亲，就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尖一礼者。咁啊，佛咧就同呢个普广菩萨讲啊，咁啊，若果有一类善嘅男子或者善嘅女人，佢就话彩画形象，或者用嗰啲彩笔，即系嗰啲有颜色嘅笔啊，画呢个地藏菩萨嘅形象，画土石交亲，咁或者用呢个泥土。或者用呢个石头，就金银铜铁啊，或者用金、用银、用铜、用铁，咁啊加上呢个交漆咧，嗱，例如金银铜铁做佛像咧，咁都未必一定咧要加上呢个交漆，可以原来咧系黄金或者咧系铜铁啊。用佢呢个原来嘅物质咧，来到现现成成咧，做一尊菩萨像供养。但系如果用泥土啊，或者石作咧，咁啊原则上咧就系要最好打胶，然后咧就漆上嗰啲幼细嘅下部啊，咁啊然后再嚟铺金，咁样咧就显出咧。菩萨的法相庄严，所以始终呢除了用这个彩笔去画佛像之外，亦都有人发心以这个泥土或者金银铜铁为质地去做这个地藏菩萨像，他说作此菩萨就一尖一礼，咁啊做好呢个菩萨像啦，佢或者咧一心啊去尖礼，咁啊佢哋一尖一礼，尖就系瞻仰，礼就系礼拜，就等于话你拜佛之前啊，咁啊就唔好咧随便便咁啊去拜，所以我一向咧都系主张大家咧，你拜菩萨拜佛之前。你唔好贪多，你亦都唔好得赶快，唔好以为啊，我拜多两拜，你今日福好大啲啦。其实功德系有，咁啊，如果你虽然拜多几拜啊，你唔虔诚啊，唔庄严啊，唔尊重啊，即使有福，亦都唔大。所以我根据呢个佛经，佢明明白白教我哋。拜佛拜菩萨之前要合掌，要赞叹，咁啊要瞻礼，然后先至礼拜啊。咁啊，点解我哋拜佛嗰阵时又唔遵个教导去合掌、去赞叹、去瞻礼礼拜咧？所以我哋应该咧要听佛嘅教导，我哋拜佛或者入到呢、这个。拜佛保佑拜佛或者拜菩萨或者去到任何一个道场拜佛保佑拜佛拜菩萨，我们都要庄庄严严起得四四正正，先好好地合好个手，然后好好地慢慢卧高个头，咁啊睇住佛嘅慈容，咁啊瞻礼啦，咁啊睇下佛各种嘅德相啊，咁啊然后就观想，我哋为咩事去入到个佛殿要拜佛？我哋为咩事去对佢下跪？我哋为咩事去要尊敬佢？咁就问一问自己，咁啊当然呢个答案啊，佛就系慈悲。佛咧就有种种嘅功德，佛咧系一个完整嘅人格，咁啊值得咧为我哋嘅思想，值得为我哋嘅模范嘅榜样，所以我先系尊敬佢啫。咁啊，现在我哋既然尊敬佛嘅德行，而 拜佛，咁我哋拜佛为乜呢？亦都系看佛嘅德行，看佛嘅慈悲。咁啊，然后问一问自己啊，我哋个做到几多咧？咁就好好地问下自己啦，能够做多少都冇问题啊。最怕问一问自己咧，所有嘅言行都系奸淫邪道啊，都系偷呃拐骗，都系呢个唔正常嘅生活，咁就变成违背咗咧自己拜佛嗰种嘅善心。咁啊，从此忏悔，以佛呢个慈容嚟到启发自己呢个善心啊，然后咁先至咧拜落去。咁你拜一拜咧，就好过你平常啊，好似钟伟咁样叩头咧，系唔系都拜落去？个头都未曾到地啊！咁啊，即刻就起身啦。咁啊，外表上你虽然拜佛都系有功德，但系彼此你能够啊，先先合掌，恭恭敬敬啊，仰望佛嘅慈容，然后以佛嘅慈容嚟到启发自己嘅道心，对佛嘅功德尊敬啊，然后学佛嘅意行，你咁样拜落去啦，咁你嘅功德咧就好大啊！所以每一个佛弟子拜佛，要我哋一瞻一礼，先咧要瞻仰佛嘅慈容，瞻仰佛嘅德性啦，咁然后我哋先至拜落去，作伴我哋发愿。日后要以佛嘅德行啊，为我哋嘅榜样。咁如果咁样拜菩萨，咁样拜佛咧，呢、这个人就功德不可思议啦。嗰个施人就八反啊，身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啊。佢话假如呢个善男子或者善女人，佢画地藏菩萨嘅法相，或者用土石、金银、铜铁做呢个菩萨嘅法相，而顶礼之前好好地瞻仰地藏菩萨嘅慈容，咁啊要学菩萨嗰种广大嘅心愿，咁样去礼拜地藏菩萨咧。佢话呢个人啊，嗰种嘅功德福报啊，得到百幻即一百事，生于呢个三十三天享福啊！我每一次生于三十三天享福咧，呢个时间好长啊，动经万年啊！咁你话一百次啊，等于话就享完一次天福。咁啊，生到呢个人家，咁我见到佢又生过三十三天享福，如是来回咧。经过一百次都永不堕于恶道啊！咁啊，既然一百次生于呢个三十三天啊，你咪享福啦！咁啊，起码呢一百次生天享福嗰段时间咧，当然就唔会堕于呢恶道受苦啦。所以呢个永字咧，亦都可以连贯下文。唔单为一百次生到呢个三十三天享福啊，唔会堕于恶道。就算一百次嘅三十三天个天福享尽啦，咁就下生人间都又为国王，不失大利。咁啊，即系咧。一百次生到三十三天享福，咁啊一百次完咗啊，都永远唔会堕于恶道。咁啊生到边处咧？生到呢个人间，都系为呢个人间之王啊，唔会失咗佢呢个大大嘅利益。咁啊，即系话唔会堕于恶道啦。咁啊，由此嘅善根啊，咁啊，日后就有因缘，咁啊，再遇呢个善知识， 文法修行，漸漸積功德，都得以成佛啊！所以《法華經》裏面講啊，佢或以指爪甲掃雲作佛像啊，不如是諸人等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都皆已成佛道啊！即是話我哋有一個人用呢個手指或者嗰啲手指甲啊，咁啊佢畫呢個佛像，咁啊然後我哋好地啦，咁啊對呢個佛像啊恭敬禮拜，咁啊日日如是嘅尊敬啊恭敬禮拜啊，咁啊積呢個小功德而成大功德，咁啊日後都可以成佛。咁何況現在啊，我哋知識挖地藏菩薩像，以呢個土石金銀銅鐵造好地藏菩薩像，咁啊肯接至成一戰一禮咧，當然呢個人個福報就好大，因為福大富啊，咁啊邊至會墮於呢個惡道咧？佢若有女人，嘅厭女人身，個盡心供養地藏菩薩畫像及土石交親通鐵等像，佢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飲食衣服珍彩銅花千寶等供養，咁啊始終咧就係、特別。唯一類呢個女子而說嘅，咁啊上文兩段經文咧都帶有善男子，但係始終咧就係菩薩嘅大慈悲，特別咧係為呢個女人而講嘅。嗱，咁啊例如我哋觀音菩薩，咁我哋一般人都知道係個女人身，其實觀音菩薩咧，就是个大丈夫身，凡是成佛呢都没有这个女子身的。所以大悲忏里面说南无爱敬法灵如来，那么过去既然是成佛，别号的敬法灵如来，那么现时所显现的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既然久已成佛，當然大丈夫身絕對就不是女子身，那麼女子修行成佛，那麼亦是成就的大丈夫身，女子可以發心修行，等她修行成功成佛之時，就絕對不是女子身了，就是個大丈夫身了。那麼既然成佛是個大丈夫身，咁啊，觀音菩薩亦係大丈夫身，咁啊，而從前啊，嗰種嘅禮教，所謂女子係不出閨門啊，所謂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嘅從子，嗰種舊禮教嘅觀念所範圍住，咁你就點樣啊要佢到呢個佛堂或者燒香？或者拜佛，或者恭敬觀音菩薩呢，那麼豈不是所有女子都不能夠結善緣、種善因，日後得到成佛了嗎？所以觀音菩薩呢就大慈悲，他們現個女子身，那麼以那些信心具足以共有緣的女子呢，咁啊共聚一齊，咁啊藉此就為佢哋講經説話啦，咁啊度佢哋呢個身心嘅苦惱而得到解決，此就係菩薩大慈悲啊！示現呢個女子身嘅理由，咁啊其實觀音菩薩咧係百分之百、千分之千啊、萬分之萬。 系个女子身，所以大家学佛嘅咧，就千万就唔好以为观音菩萨系个女子身啊，观音菩萨就系个大丈夫身，只不过知得女子嘅业障特别深重，无论呢个心理以及呢个生理啊，都好多个痛苦，所以菩萨咧就现呢个女子身啊，嚟到化度呢个女子。咁啊，观音菩萨如此，咁啊，现在啊，地藏菩萨咧，佢虽始终就唔系现呢个女子身嚟化度呢个女子，就只系讲呢个女子。佢自己知得呢个女子身业障重啊，所以佢哋厌弃自己呢个女子身。我话若有女人，佢哋厌女人身啊，咁啊佢厌恶自己呢个女子之身。咁啊，除咗古时嘅礼教，你现在呢嗰一套禮教咧，已經都冇人遵守噶啦。咁啊，女子咧就絕對自由，咁就絕對就開放啊。咁啊，絕對冇咗從前嗰種嘅舊時嘅禮教咧，範圍之內。雖然係如此啊，但係每一個女子身咧，都有佢一種咧自己心裏面明白嘅苦惱。所以有好多个女子，佢哋厌恶自己个女子身，咁啊点样可以改变呢？我话尽心供养啊，地藏菩萨话着，尽心咧、啊、呢两个字咧，亦系啊说明我哋是否能够得到菩萨嘅加倍感应。都是在这个尽心两个字啊，以是我们尽心就可以得到菩萨的加倍感应，那么若是我们不尽心呢，就不容易得到菩萨的感应了，所以现在要尽心来这个供养，或者以香，就或者以花，或者油灯啊，或者咧系生果，咁就名为佢嘅供养。嗱，咁啊讲到咧，所谓香花、油灯、生果，咁啊供佛、供菩萨咧，咁啊亦都要咧，咁啊讲一讲。咁啊好多人咧买啲生果，或者买啲油嚟啲供佛、供菩萨啦。咁啊，有阵时嗰啲香灯师傅咧，尤其是有法会嗰阵时啊，咁啊，梗系忙啲嘅，咁啊一下照顾唔到啊，咁啊佢就唔系几高兴噶嘛，咁啊呢就处处都系一样，咁啊佢哋便生烦恼啦，咁啊认为我哋呢个香灯师傅啊，好似有大细心啊，对某一个人咧，嗰啲花果啊。佢就快快脆脆同佢擺喺佛前，咁啊好似佛咧已經就食咗接受咗啦，咁啊得到福報啦。咁啊我拎你嗰啲啊，你就唔同我擺喺佛前供養，咁啊擠埋一邊，咁啊好似我嗰啲啊供養嘅物品啊，佛啊菩薩好似受唔到啦，咁啊功德咪冇咗啦。咁呢啲完全咧都係呢個。正常的心理啊，咁啊，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啊，就系刚才讲呢个尽心。我哋一心一意买个花，买个果，或者香烛，或者系油灯，咁啊，我哋话明咧买嚟啊，以佢自己所发嘅心啊，都系对住三宝，对住菩萨噶嘛。咁你嘅心已经咧到咗啦，而事实亦都系真正买咗花果油灯啦，咁亦都真真正正亲自送到嚟个佛堂个佛典啦，只不过呢个办事人 咁啊，一時忙啊，未曾即刻為你擺正啊，或者擺好啫。咁啊，呢個係時間嘅問題。咁你又何必啊？咁啊，因為咧唔能夠即刻同你去擺好方法，你生呢個煩惱咯。若是如果你因為咁樣生煩惱啊，咁啊變成咧唔單話冇功德，都反為咧令自己咧種下一點嘅惡念，以為呢個辦事人咧對你咧唔好啊。咁呢個惡念一生咧，將自己嗰啲善心功德都冇咗啦。所以古人講一個錯就係、是。归到呢个山洋，咁啊包括个贡品或者呢个结缘嘅物质，你送到呢个山洋，即系送到呢个佛子啦。但系福就归施主啊，所以我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你买花买果供佛供菩萨，你真系买咗啊，等于话你个心啊发咗啦，咁啊亦都真真正正咧送到呢个佛典啦。咁啊，呢個當事人啊，或者香燈師傅嘅殿主啊，佢因為一時忙，咁啊未曾即刻同你做到咧，就唔好生個煩惱心。你總之你交俾佢就得啦。佢總有機會行嗰陣時咧，佢就會好好地啊，咁啊同你咧去供奉。咁啊，從此以後咧，你自己就得福。咁啊，所以我哋應該咧。以一個誠懇心去供佛就得啦，就唔係做一個外表咧嚟到去供佛噶。所以我哋盡心供養，咁啊呢種情況咧，相信亦都以女子都為最多。相信我哋啲男人咧，如果買嘢去拜佛咧，相信咧冇咁啰嗦，總之買咗就算啦。咁啊，所以如果有呢種咁樣毛病習慣嘅人咧，最好從今以後咧改過。咁如果係盡心，我哋誠意啊，買咗呢個花果香燭去供佛、供菩薩，我哋嘅心意做到啦，咁啊菩薩就會加庇噶。咁啊盡心供養地藏菩薩嘅畫像，或者以呢個土石、金銀銅鐵做個地藏菩薩像。因为如是日日不退啊，咁啊从此以后咧，你日日都唔会退心啊。佢做乜啊？佢话常夜香花、饮食、衣服，你就供养地藏菩萨。灯彩咧就系嗰啲好嘅布料啊，属于嗰啲绸缎之一类。咁啊，用嗰啲好嘅布料绸缎做呢个铜翻宝，所以现在每一个佛典里边咧挂到嗰啲铜就系圆形嘅，嗰啲翻就系扁形嘅，都系用嗰啲锦绣去织嘅，就明白佢哋真彩铜翻钱啊、宝物等咧嚟到供养。咁啊，始终啊日日不退。就係説明我哋咧，唔好一步十行，唔好話咧，我信佛信咗今日，咁啊日後就唔信啦，咁啊亦係咧呢個功德啊唔大。我哋今日供養菩薩，我哋時時供養菩薩，我哋今日念菩薩名，我哋日日都念地藏菩薩名啦。我盡此一生，我都念地藏菩薩，都拜地藏菩薩。咁你个心专一之故，咁就容易收摄呢个妄念，咁啊容易咧得到菩萨嘅慈悲加俾自己。你念地藏菩萨唔止，念观音菩萨唔止，念阿弥陀佛一样，念消灾延寿药师佛一样，念弥勒菩萨都系一样。我哋千万咧唔好太杂。你總之咧，觀音菩薩與你有緣，你哋一生一世啊，日日念觀音菩薩，唔好退心。你係與地藏菩薩有緣，你哋一生一世啊，念地藏菩薩，做地藏經。 若是你與阿彌陀佛有緣，你一生一世念阿彌陀佛，念彌陀經，你又一心一意，咁啊，既然一心一意去念做頂禮啦，咁就冇散心雜妄啦。既冇散心雜妄，呢、這個心就能夠起禅定啊，有禅定活生起智慧，咁你就得出世解脱果咧，呢、這個機會就好大。所以呢次雲日日不退，就勸我哋要一心。唔好三心两意啊！唔好念念下地藏菩萨，唔够两日，你又变主意啦。咁个心咪散乱咯。咁个心散乱啦，一点得到专一呢？唔得到专一啦，就冇禅定啦，必无定力啊！点样发挥呢个智慧？你断烦恼，了生死啊！所以我哋研究经典嘅人。我哋在呢个文字之中了解佢呢个道理，然后依理呢个修行。而一般嘅学佛者，你即使唔明白，但你听过之后，你明白咗了解啦，亦都应该咧去如实咧而行啊。所谓如实啊去做，咁啊然后自己得到身心平安啊。免离呢个恶道之苦，咁日后咧就有解脱嘅机会。咁啊，视线女人尽之一步女身，八千万劫得更生有女人世界啊！佢话假使呢一类嘅女子，佢厌恶呢个女身而供养顶礼地藏菩萨啦，咁啊呢个线女人，佢尽此一生。受完呢个女子身啊，佢从今以后啊，以呢个地藏菩萨慈悲力加倍之故，即使经过八千万劫咁长嘅时间啊，佢即使受身，佢都生到呢个有女人嘅世界啊，何况你要再受呢个女子身呢、啊？佢话除非慈愿力故，你要受女身。道劫众生，但系亦有一种例外，佢就堕呢个女子身，既然系苦恼多，亦都明白观音菩萨点解要现呢个女子身度呢个女子，因为个弟子都系女性啊，容易接近，对佢化度，所以亦有好多发心者啦，修行者啊，佢唔发愿。做个男子身，佢唔发愿啊，离开呢个女子身，等于话。